一站式对齐直白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，提供高效、快捷、低成本的金融服务。 相信改变未来，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-49。 贷款需谨慎。 三月踏进北海边，春到春烟柳如烟，我迎你唱惊喜，坐梦一下车先飘。红杏枝头春意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夹子上的绿衣签儿，长亭外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，古城春风得意时，为你光过半耳边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林传》。 佟林跟镇东侠众人一合计，古茶玉皇鼎怎么办？暂时交给官面托管，将来管从哪块再调个和尚来主持古茶玉皇鼎。原来这庙里的和尚良莠不齐，暂时都得软禁起来，经过内查外调。如果没做什么坏事留用，做了坏事绳之以法或者开除。这庙宇必须彻底整顿。有关这些方面的事儿，我不详细说了。愚者众人拉着大队回归陕西凤翔府，由王十五大侠金盆净了手之后，亲自拿过八宝莲花露给年的人，给师爷杨有之还那小书童治眼病。转眼三天过去了，你说这个药可真好使唤，就把它化成水洗呀，洗一天消肿，洗第二天好个八成，第三次再洗完，双目是浮旧如初，比过去那眼睛啊还强得多。原来年羹尧看什么东西有点发花，有的时候还戴眼镜，现在不用戴了。就这么使用啊，八宝莲花露还剩下多半瓶。王十五一看呢，我也别白费劲儿，剩这多半瓶归我了，我拿回广东去研究研究，究竟是什么材料配成的。将来呢，我要掌握这个秘方，那么大伙万一有不治之症，得了这种眼病，我可以给医治啊。请示了年的人之后，把那半瓶药他收起来了。大人这一好皆大欢喜啊， 那么在场落忙的，该回家的回家，该上哪儿的上哪儿去，群雄不能走啊。经过佟林再三邀请，大家异口同声，保着年的人赶奔剑山蓬莱岛。那么凤翔府的事情咱不必细说，这天起驾了，年的人升座八抬大轿，前边是黄彩屏供着上方天子剑和皇上赐给的金牌，后边拉着东西，老少英雄全骑着马，佟林在头前打着银马，刘俊在后边打着兵马，哎呀，浩浩荡荡赶奔四川，一路之上代理名词。到了八月中旬，终于来到建州，这剑山蓬莱岛就归建州管了，这就到了第一线了。建州的知府姓黄，叫黄国英，总兵叫于大鹏，率领建州文武衙门的官员在十里长亭迎接钦差。年的人一概挡驾，就这样前呼后拥进了建州城，公馆就搭在知府衙门。你们这知府衙门太大，分前后两部分，前一部分给了钦差做公馆，后一部分日常办公用。那么多官都得给钦差来问安，年羹尧一路上也累了，一律挡驾，把他们的手本留下，唯独召见知府黄国英，因为他是本地父母官的头头。年代人换好了便装，在书房落座，黄国英从外头进来了。年代人一瞅，这官50岁挂零吧，个儿不高，黄白镜子，脑门倍儿亮，独头蒜的鼻子，小厚嘴唇，三绺黑胡，眼睛不大，但挺有神。这黄国英深感责任重大，没汇报之前汗珠子先冒出来，鼻子大大往下直淌，一边擦着一边喘着粗气向年羹尧汇报，同时呢写了份材料，挺厚，有100多页吧，递给年羹尧叫他看。年的人看了几篇，主要呢听听他的口述。黄国英的意思是说，说在我的治下出来个反王，的确我没有想到，但这事儿我没隐瞒呢，早在3年前我就深奏朝廷，请求朝廷留神注意，可是3年来皇上对此事未加可否，我作为一个地方官，权是有限的，人力也是有限的，我也捂扯不过来呀，故此酿成大祸。不管怎么说，作为地方官，我犯了失职之罪，请求钦差大人给处分。 那么老百姓生活如何呀？老百姓生活嘛，还过得去，市农工商各安生业，倒没有因为有了建山人心惶惶，百业萧条，这个倒没出现过。好吧，既然这样，有了机会咱们再详谈。本钦差此次来到建州，势必要扫平叛逆，还希望贵府通力合作呀。是，那是卑职应尽之责。总而言之啊，这知府挺能白话，小嘴巴巴的，说些事儿啊都严丝合缝的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年羹尧对这黄国英不怎么喜欢，一边跟他谈话一边察言观色，还给他相相念，总觉着这个黄国英口是心非，十分尖角。年羹尧对他呀就注上意了，因为一路之上啊也了解了不少情况。据说这个黄国英原来做个京官，当过六品的京官，后来因为贪污被革职，撵出京城。后来又听说他给十四皇子允提当过募兵，跟十四皇子关系不错，后来经过允提一再提拔举荐，又当了建州的知府，在这一当知府就是多少年呢。所以年羹尧了解了很多情况，现在他这次来不但是要查办建山蓬莱岛，捉拿英王富昌，主要的要了解地方官的情况，有没有跟建山私通的。黄国英就是怀疑对象，将来一旦找着把柄，绝不能轻饶啊。现在缺少人证物证，只好敷衍搪塞，还得利用他。黄国英呢长出了一口气，后来跟年羹尧说，大人，有句话卑职不知当讲不，请说吧。大人，为什么把您的公馆搭在知府衙门呢？别的地方都不太保险呐。因为建山蓬莱岛就在我们眼皮底下，而且岛子里边养的都是惯盗，都是飞贼，神出鬼没，一旦进了建州对大人不利，我可担不起这个责任。相比之下，知府衙门倒是比较安全的。另外呢，我听说大人要来，特为拨出钱来找人给您修了六间厅房，叫玻璃厅，十分安全，请大人呢一驾住在玻璃厅，比这还安全的多。哦，难得你细心呐、玻璃厅在什么地方？就在后院。大人您先看看，要愿意住呢您就住，不愿意住呢那也就算了。韩川呐，在 你领几个人先看看玻璃瓶怎样？ 是。 我也到那块参观参观。黄国英陪着，带着佟林、镇东侠、侯二侠、铁掌、李元、南侠、北侠众人，一直到玻璃瓶。哎，你瞅这院儿，果然跟别的院儿不一样。院儿十分宽阔，方砖铺地，四外的墙也整齐。坐北向南，一拉六，六间房子，的确是新修缮的。等进了厅里头一看，东西带俩套间儿，前脸是四间。为什么叫玻璃瓶？哎，全是镶的大玻璃。在那个年头，康熙年间，那玻璃是十分尊贵，一般住家都是窗户纸，就是有钱的人家也整不起玻璃，那也就是贵为皇族啊，或者是官居极品的大官才使用得起玻璃。可能黄国英是讨好钦差，花了若干的金银才修造的玻璃瓶，当然与别的地方它不一样啊。进了屋里头，光线十分充足，四白落地，在这里一待多长呢，跟水晶宫差不多少。所以年的人里外看了看，甚感满意。海川呢，那就派人把我的东西挪进玻璃厅，我在此下榻。 是。 黄国英一看大人挺高兴，自个儿劲儿没白费，非常高兴，然后陪着大人又到前厅。年羹尧要处理公事，先把这位知府打发走了，有事我再找你。年羹尧在前边批阅公事，佟林、东侠、二侠、李元检查玻璃瓶。那时候还检查什么啊？咱没说我这第一线，处处事事都要留神。前者大人眼睛被灼伤了，那是意想不到的事儿，所以呢格外的加谨慎，把这玻璃瓶四外仔细检查一看，都比较安全。突然镇东侠惊呼了一声：海川，海川，各位，你们到这儿来看看。佟林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来到东侠近前就问：老哥哥怎么了？你看这是什么？佟林看外间屋啊，有个锅台，也是玻璃修造的，上面架着一口锅，这锅盖刷着黑油子，锃明刷亮，那个干净啊。佟林看了看，没什么。老哥哥，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哎，海川，你仔细看看，你能不能把锅盖掀开？佟林说：“掀就掀呗。”可奇怪的是，费了多大劲儿，锅盖掀不开。这锅盖跟这锅是连着的，这是老不使用袖子上的了。海川呐，你整个说错了， 这是个摆设，并不是真锅真锅盖。我看有毛病，那么有锅台就必须有炕，按常理来说吧，在这烧上火，不管是做水也好做饭也好，里面通着炕，炕底是烟道，方才我检查过了，一没有烟道，二没有炕，要锅台干什么？点着了之后，这烟儿从哪儿走？一句话把佟林提醒了。佟林到里边看一看，可不是吗？光检查窗户门了，看看哪儿安全不安全，没注意这。经老哥哥一提醒，这才注意到，的确光有个锅台，没看。也许没完工呢，大人来的早了，不然的话修个锅台干什么呢？东家说，海川呐，你心还是比较粗啊，不信你听我的，这锅台底下肯定是暗道机关，肯定是怎么回事。如果我猜错了当然是最好，如果我猜对了，大家就留神这个锅台，今天晚上最好让大人别在这儿住，当心敌人的诡计。老哥哥，你的意思是说这知府黄国英不是个好东西？对对，我看此人跟年的人谈话，只是两只眼睛来回乱转，肯定心术不正，过去没打过交道，还是留点神好啊。好吧，佟林就把这情况禀报给年羹尧，年羹尧大吃一惊，要还说呢，让你们说的我脊梁沟直发凉啊，至于这么严重吗？大人还是留点神的好，我看连前厅你也别住，我倒给您物色了一个跨院，跨院比较严谨，您呢今儿晚就住的跨院，让师爷杨有之住在正房屋，这件事情只有咱内部的人知道，外人不得而知。如果没有事儿，当然是最好不过了。年的人也害怕了，好吧，就这么地，偷偷的搬进跨院。佟林告诉，穿云白玉虎刘俊，金背二郎郝文俊。夏九龄、司马良、杨小香、杨小翠，左边花刀红玉耳，坏事包孔秀等等的小弟兄保护钦差是寸步不离。你们都住的快院，外头怎么乱你们也别管，你们专门负责保护大人的安全，出了事情唯你们试问。是是是是，佟林全安排好了。另外呢，请北侠南侠你们二位也别闲着，你们负责四面巡逻，铁扇先锋留下张自美为八路接应使，哪人手不够，哪儿出了事儿了，您到哪儿帮忙。那么佟林、东侠、二侠、李元晚上就住在玻璃厅，看锅台究竟有什么毛病。总而言之，佟林全都布置好了，